北京时间11:00， 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无前的随想世界，抛弃尘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填饱肚子，也别忘了耳朵。烹饪音乐大餐，享受美好生活。音乐的好味道，听听就知道。音乐随心听，等你来听。 Another day at the weekend, you met a guy named Jack. Give him the keys to the castle, but he never called you back. You met a guy on vacation, and you were in paradise. Only found out when you got home, he had 3 kids and a wife. Swipe right on Tinder, had a little fun on the phone. You met up, but he got so drunk that you had to swipe left, had to send him home.The harder you chase it, the more love will run. So tell me you're done. No more going under the covers. No more one bed to another. Cause you will never find love. You will be fine lovers. You go from one to the other. Like you think your days are numbered. But you will never find love. 首歌来自 The Script， 就叫做 Love Never Lovers。 听到这首歌，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那今天是周四，也是8月31号，在八月份的最后一天，来听一听这一周的新歌吧。其实没有注意到啊，因为这一周的8月28号是七夕节，所以呢今天的新歌当中会有很多在七夕节当天发布的歌曲，所以我们即使过完了那一天的节日，在今天依然会听到很多让我们觉得非常甜蜜的歌曲了，包括刚刚这一首 Love Not Lovers， 这是来自 The Script 乐队他们的一个新单曲，发行在8月30号的。哎呀，听到这种词总觉得会和爱情有关系，比如说 Morfa 又发了一个新歌，这是和上一个专辑应该差了半年多吧，上一张专辑是 Code，当时呢也是 Moon 5发了一首新歌，而这一次呢这一支单曲叫做 What Lovers Do， 清凉回归了，依然会听到 Adam Levine 的磁性的声音，来听一听吧。 What Lovers Do。 Say say say hey hey now baby, Hold my mind on play now babySay say say hey hey now baby, so let's go on things straight now baby, tell me if you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at the house on you, am I lucky or not, lucky or not, lucky or not, you gotta tell me if you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I'm wishing for you, am I lucky or not, lucky or not, lucky or not FM 986

间，缘分铸就的缘，有名字的眷恋，爱的挂念，像海洋容纳了雨点，你承接我一切，爱的同心圆，请你靠近我之间。 深思月一去。 宽宽，微微诉说不尽波澜。烟窗听风声，痕迹都安然。故事悲剧上成不愉快的夜晚。是 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你是我最愚蠢的一次浪漫。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听到房东的猫总会有一种治愈的感觉。那也没错，这次呢是在七夕的时候发行的这一首歌曲，也是这个首支单曲，第二张专辑的首支单曲了。今天是周四，来听新歌的时间。下面这首歌来自孟慧圆，这个新人其实没有太关注啊，因为我看到和他这次合作的人是小月，所以把这首歌找出来听了听，结果意外的发现还是很不错的味道。这次呢是唱作一种非常有中国韵味的这种对唱情歌。你听到的对唱情歌一定不少，但中国风的对唱应该没有几首吧。这次也是为了传统的节日七夕情人节去量身定做的这一首歌。听到孟慧圆和小月他们两个独特的音色在这样的故事去开始一种碰撞，好像唱出来在凉凉月色当中鹊桥相会的那种感觉，也唱出了当下情侣们他们平凡的爱情故事。而很多人也都说现在很多人都太着急了，看了看照片，听听语音，道几天的晚安就喜欢上了，而两个人的厌倦也来得很快，可能因为你的一句话，可能因为一个眼神，两个人就各自各分东西了。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开始你的爱情呢？而孟慧圆和小月老板他们给出的答案是，我们的故事从没钱开始。 藏去你琼楼彩云殿，暂随两人牵老牛煮花田。 藏去你羽翼衔家鞋，且待娘子着素手织麻鞋。 曾许你丰年九霄间，

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厌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刚刚上台的时候，刚刚开始跟着节奏，那时还不太会，觉得能变强好几倍，开始在街头巷尾和 Live House 找机会，随时准备上台，这种感觉好酷，音乐对我眷顾，我用押韵叙述，感谢这些年走过的每一步，好像拿个手机记录世界，记录你把光和影都放一起，我不是导演，却每天活在创作里，也许有天遇见他，你会和他问好，可能他是一个 rapper 正在写韵脚，或者他是一个 dancer 正在编舞蹈， maybe 他是一个文员正在写文稿，或者他是一个 chef 在做美味佳肴，这是幸运，还没对他们调好视角，他们享受这过程，希望明天生活能变得更好，每天的努力奋斗都很享受，每次五十几秒根本没讲够，随便拍个快手你就说我想秀，我随便 flow 就能够让你跪着走，如果时光不能倒流，我用快手记录生活的节奏， 用说唱来把我们经历叙述，用快手来把我们故事记录，用说唱来把我们经历叙述，用快手来把我们故事记录，很多人都在问我为什么还在说唱，因为还在这路上，虽然有些波浪， Hip-hop music 每天都在播放，生活不变，而是圈子变得多姿多样，就算错也得做，梦想还在坚持，不落魄不懦弱，只是对说唱更偏执，不示弱，抓住弟弟人和天使没试过，怎知说唱不能成生活的坚持，想着曾经我们为了生活做出廉价的演出，在舞台上像小丑，就想能吸引观众的眼珠，有的人会把我们当作是笑话，有人用心在听，有人在那叫骂，那声音太扎心，让我无法忘记，用真心来发音，遇到错的也不放弃，Freestyle 就像烟花瞬间的美，谁又能记住，在说唱的旅途我依然用快手的记录，用说唱来把我们经历叙述，用快手来把我们故事记录，用说唱来把我们经历叙述，用快手来把我们故事记录， 最后这个笑声真的是很小青龙的感觉，这首歌来自小青龙孙八一，叫做记录，那听到应该是一首广告歌曲了，广告的是什么内容呢，就是看你刚刚有没有认真去听歌了，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在今天的周四时间来听一听新歌吧，今天是2017年的8月31号，对，八月份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的今年计划怎么样了呢，马上9月份要开始了，对，最后一个季度了，准备好了吗，来听新歌，下面这首歌依然是来自说唱歌手，那今年呢因为某一档节目啊，这个说唱歌手确实是走进了我们的视线，很多他们的歌曲呢也是在很多的平台有了一个很好的资源位置，大家会看得到，而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佳韵和 Johnny J 两个人的合作，这首歌有一点点抒情的感觉，在叙述一些他们在这个世界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这首歌来自他们两个的合作 Almost Home。 完这份早餐，看完这盆杂志就走，离开这座小镇，有太多回忆的路口，爸妈在等候那些没能团聚的时候，我想要紧握那双轻柔厚重的双手。 Say it's here, where our pieces fall in place. And it rains, softly kisses us on the face. Anywhere means we're running. We can sleep and see them coming. Where we drift and call it dreaming. We can weep and call it singing. where we keep the light we give her. We can lose and call it living, where the sun isn't only sinking fast. Every night knows how long it's supposed to last, where the time of our lives is all we have, and we get a chance to say before we ease away for all the love you've left behind. You can have mine. 美国的独立民谣歌手 Ein and Wein， 他在8月25号发行的最新专辑，而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叫做 Call It Dreaming。 来听新歌的时间，下面这首歌来自孙俪。孙俪这一次为的是电视剧，只唱了一首片头曲哈。这次是由导演丁黑执导，孙俪、陈晓、何润东、胡杏儿主演的这个年代传奇大剧《那年花开月正圆》。而这部剧讲述的是清末出身民间的陕西女首富她的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而这剧中的人物呢，就是由孙俪去扮演的周莹，她张口唱了这一首主题曲，来听一听吧，来自孙俪的这一首《忘不掉》。 这一 笑望人寂寥，痴情人得不到也忘不掉。深情无以报，这一世风雪路途遥，相濡以沫是骄傲，来世再相约，听见花朵记得我，到底是相约，听见花朵记得我，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着你最爱的电影，心里重播着我们的剧情，简单美好感觉像做梦，忽近忽远，填满又挖空，曾一起爬过的山顶，看日落数流星，许过的愿望变成我和你未完成的梦，不完整。当过去只剩下这一声叹息，曾经埋在心底记忆中永不退潮的甜蜜，每当寂寞在深夜来袭，你出现在我梦里，转身后眼泪却下雨。当过去只剩下这一声叹息，曾经埋在心底记忆中永不退潮的甜蜜，每当寂寞在深夜来袭，你出现在我梦里，转身后眼泪决了堤。那一年我们发誓一辈子在一起， 旋律，想着你，你说的永远，可是我永远过不去。当过去只剩下这一声叹息，曾经埋在心底是一种永不退潮的甜蜜。每当寂寞在深夜来袭，你出现在我梦里，转身后眼泪却了地，转身后眼泪却 在这一周的情人节这个当口呢，我们看到呢，就是简弘亦发了一首新歌，叫做《当过去只剩这一声叹息》。他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把一口面包嚼得久一点，面包就会有甜味，简单美好。或许这世间的每一份真情，都是一个人在等另一个人，填满又挖空。而当过去只剩这一声叹息的时候，就会风流云散。在有的时候去考虑两个人相处的模式，可能很多人有不同的见解。而关于歌手呢，他们喜欢用歌声去传递自己的心声。如果这首歌当中有你的故事，可能你也会被触动。今天听了很多的新歌，包括听到一些民谣歌曲，还有一首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小月老板和孟慧圆进行合作的《我们的故事从门前开始》，也是希望把新的声音送给大家，带来全新的感受。而最后一首歌曲，看看时间，送上的是鹿先森乐队。没错，他们又发新歌了。对于很多人来讲，会喜欢他们的歌曲，像是《春风十里》那一张专辑中的所有歌曲，还有其他的像我喜欢海，喜欢海却不喜欢山，歌名太长，有一些记不准了。总之，他们的歌曲会让我们觉得有一些小情怀在里面，但又非常的舒服，没有什么压力。所以这一次的这首新歌呢，也是期待一下吧。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给大家的歌》，我们明天再见了，各位，希望你在今天有一个好的心情。 接受生命你给予我的全部的悲伤与爱，那些力量和叹息，还有那未知无比。 北京时间12点整。